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大香港早晨，嚟到第四节啦。第四节讲讲咧，寻日啦，寻日就炒到兴嘅一个话题啦。就关于一百毛嘅，咁一百毛咧，寻日就出咗张图啦，咁就用呢个奇洛里维斯坐喺度咁好寂寞咁样啦。咁啊就配咗啲字，写住圣诞节，我已经做好准备，准备一个人过嘅。咁就呢幅图一出咗嚟之后啦，就俾网友去围攻啦，即刻咁就话佢去消费呢个奇洛里维斯嘅伤痛啦。咁其实个背景上面系因为呢张相啦，其实传咗好多年，传咗好多年噶啦。话呢张相，我哋首先我哋无从考证个年份究竟啱唔啱啦。 有啊，但系2010啊，有考 证。但系个背景上面咧，系讲紧奇洛里维斯当年啦，咁佢嘅太太就小产啦，咁就 女友嚟应该。 女友啦，女友就小产啦，咁就之后。兩年之後咧，十八個月之後啦，咁就甚至乎遇上交通意外就過咗身。咁其時咧就影，當時俾人影到一張相啦，奇洛里維斯又好落寞坐喺張長凳上面，咁就話佢好傷痛咁樣。咁但係咧，一百毛就選擇咗用呢一張相去講一個單身嘅狀態啦。 我補充少少先，頭先阿英君講嗰個相嗰個來源就人哋考證過，因為嗰陣時都係出過即係鬼西方世界。都係有一個好哇然嘅事嚟嘅，即係有個咁樣嘅所謂有張相，跟住大家就喺度表示一個奇洛里維斯好寂寞嘅狀況，咁問佢係咪好 sad 咁樣，咁直頭出咗個 tag 嘅，咁點讀一個 sad kino check 咗依個咁樣 tag 出嚟嘅，咁樣好啦，咁亦都有考證講就係話依張相係2010年嘅 ，OK， 咁佢講翻佢嗰啲悲慘經歷嗰陣時係之前係講緊 2001年 around 嗰個2000年頭嗰幾年嘅事啦。OK， 咁所以係有一段距離嘅，其實就唔係話係 exactly 嗰個年份去影呢張相，而一張相咧，亦都係嗰陣時拍戲之後殺科之旅，咁就影到佢就食喺街邊喺可能喺片場附近啦，咁就食依個三文治喺張長凳度 咁佢亦都即係就呢件即係有啲外國嘅娛樂媒體訪問過佢嘅，即係關於呢一張相，你其實係咪？是不是真的由這個咁網友所形容的啦，是講是因為你家庭的狀況啦，發生不幸的事件令到你咁不開心。 講是六年前的啦，是啦。訪問。 咁但係嗰個訪問佢都答當時的主持人話係其實是當時是即係頭先 Tom 講咁講啦，係殺科嘅時候我就諗緊一啲關於套戲嘅一啲問題，咁喺度食三文治，咁三文治仲幾好食添。咁呢個就佢嘅講法啦。咁除咗呢方面之外，事實上啦，事實上。佢呢一張相咧喺外國就玩咗好多年嘅， 係啦， 係一個即係一個大家都有嘅玩法嚟㗎啦，即係講起要一個set 嘅乜嘢都好，但係當然啦， 有即埋出埋公仔添， 係出埋公仔嘅有嘅，有 figure 有成嘅，有呢個場景嘅 figure 嘅，咁但係啦，咁喺呢件事件上面啦，圈內嘅朋友即係簡單啲用我嘅 Facebook 裡面嘅人啦。大部分都是圍攻佢嘅，圍插一百毛嘅，咁就話佢去消費，好唔應該消費奇洛里維斯呢、這個佢嘅傷痛嚟做一張咁樣嘅圖嘅，係好過分嘅。咁另但係我又想講一樣嘢，如果你有喺嗰個 post 即係嗰個 post 有去。咁而家當然 delete 咗啦，事態去到尋晚大約十二點嘅時間啦， 深夜道歉 係啦，咁一百毛就出咗個道歉啟示啦，我哋睇下佢個道歉係點樣嘅先。 就大大隻寫住對唔住，我哋錯咗。 係啦，七個字就寫住對唔住，我哋錯咗啦。咁上面就講咗一個話自己唔應該用一張奇洛里維斯嘅相，咁就令到一啲熱心嘅讀者提醒佢哋啦。佢有啲好多不快經歷，咁就令係唔應該咁樣做嘅，咁就係疏忽，咁就即刻刪除曬所有嘅 post， 係佢哋唔啱，對唔住，道咗歉咁樣。所以然之後再引發嘅就係喺我嘅 Facebook 啦，簡單嚟講，我睇唔到人哋嘅 Facebook 係點啦。咁嗰個講法多數都係話道歉就大撚曬，道歉唔代表可以咁樣 嗰啲咁樣。 咁但係事實個反應係乜嘢咧？如果有喺呢一個 post 裏面繼續碌落去睇嘅，大部分而家講緊真係大部分啦，大部分嘅人啊。嘅講法都係認咗錯就算啦，或者認咗錯係抵讚嘅啦，係值得鼓勵嘅啦呢件事，有錯認錯，然之後改正諸如此類嗰啲咁嘅嘢， 當然啦，我要表態先啦，消費人哋去嘅傷痛去做任何嘅行徑都係唔係咁好㗎啦，即係我係同意嘅呢一樣嘢係唔可取嘅 ,ok, 我係唔會同意一百萬去做呢件事嘅，但係我又想講一樣嘢係我哋平時可能都做咗好多，即係好多足去消費人哋痛處啦，或者喺我哋唔知情，因為我哋而家根本就無從考證究竟係一百毛佢疏忽定係故意啊嘛。咁但係如果故意嘅講法，即係譬如 故意呃例啦， 有少少 事想炒起嗰、那個 我都有，我都懷疑嘅，即係從一個商業操作上面，佢究竟去攞呢個 reach 數係咪一個好嘅做法咧？咁 從博屌啊， 從結果而論，博屌係屌到好多 reach 翻嚟㗎啦。咁你從結果而論。去睇得到 啦，因為 even 其實佢道歉嗰個 post 咧，其實嗰個 like 啊、comment 啊嘅數量咧，都其實比起佢唔少嘅 post 咧係更加多嘅。因為而家佢嗱，我琴日睇翻佢嗰一個即係奇洛利維斯嗰個 post 咧，我就見到有過萬嘅 like 同埋有過萬嘅 share 啦。咁而現在咧道歉嗰個 post 咧，直到現時為止咧，就有3300個 react， 再加埋200多個 comment 同埋60個 share 嘅。咁出嚟嗰個數量咧，真係其實比佢唔少嗰啲無無謂謂嗰啲 post 咧，其實更加之多嘅。 咁但係咧，你嗰一點我都認為係其實係佢哋應該係知道件事嘅，即係知道本身奇洛利維斯個狀況，即係 出名嘅， 唔係話一時柒咗嘅。咁一就係你， 因為我見到有 comment 佢仲串鳩翻人哋嘅，雙傑俾我睇阿叻嗰個 comment 啦，佢話。就即係當中咧有即係喺佢第一個奇洛里維斯嗰一個 post 嗰度下面咧，咁都有唔少人留言啦，即係有啲人鬧啊，有啲人撐啊，即係當然啦，更加多嘅人係根本唔知道發生咩事啦，係啦，我就係想要呢張圖啦，你撳出嚟俾大家睇下，同埋放大啲個 screen。咁啊，當中咧有一個呢個綠色頭像嘅人士咧，咁啊喺度即係有個 comment 喺度留翻啦，咁樣雙極放大少少俾我睇下嗰張圖啊，好嘛？咁佢就話啦，如果好似圖中奇生咁型，即係奇洛里維斯啊，咁今年孤家寡人。做獨撚又有咩所謂喎？咁樣咁呢一個好明顯，佢就係唔清楚背景之下留嘅 comment 啦。咁我哋睇下一百毛對佢嘅回應啦。嗱，你首先會見到咧，有個網友咧就貼曬呢一個奇洛里維斯佢悲慘嘅背景啦。然之後下邊一百毛就回應啦，咁就話：，所以你話咧做阿叻開心幾多？咁佢嘅意思咧就即係好明顯就係串嗰個網友唔識嘢啦，唔知道奇洛里維斯嘅背景。咁你回得呢個 comment， 咁就即係你係知道咩事而你再出呢個 post 噶啦。係 啦，同埋佢喺個道歉嗰個所謂道歉聲明嗰度，即係道歉 post 啦，唔好話聲明。道歉 post 上面就有講噶嘛，寫講到明噶嘛，有熱心讀者提醒我哋，佢有好多不快經歷，跟住之後嗰句就係我哋先驚覺自己嚴重疏忽，咁而且就立即刪 post 咁樣，我哋先驚覺，要特別強調，即係有少少此地無銀嘅咯，即係講。 我就覺得好撚無謂嘅，即係有乜撚嘢咁大撚件事咧？即係 你話如果用呢個負，即係呢個咁嘅所謂炒起佢嘅策略嚟。 但係如果係即係從一個炒新聞啊，去搶 reach 嘅角度，佢呢個商業操作係成功咗㗎啦， 係成功㗎。 但係 仲有好多人維護佢哋添，即係喺嗰個道歉新聞嗰度，咁當然即係有好多人都仲係鬧啦，即係覺得我係、你道個歉，即係你做錯任何嘢，你道個歉就得㗎啦咩？咁即係你之前。又抽過咁多次，所以你道過咁多次歉，有邊次真係檢討啊？咁但係就會有啲人就衝出嚟維護，就喺度講，即係例如我啱啱有睇到有個 comment 啦，我覺得好厲害嘅，喺度講話，知唔知點解香港停滯不前，就係欠缺一份厚道，一份肯原諒人嘅心。跟住我想講呢個 comment 咧，係有成288個 like 嘅， 280咁少，我見到有個600多喎。 600多 一百毛抽水是事實，呢點是錯。但我想講，其實點解個個都話奇洛里維斯生活得好唔開心咧？叭，基本上咧就係維護一百毛嘅，基本上都個600多like 都。 但係啲調查佢啲，我覺得冇呢個咩欠缺一份厚道，一份肯原諒人嘅心咁撚過分。 有啲調查佢嗰啲咧就都有100多like 嘅，咁你見到其實如果你純粹以啲咩抽出嚟講嘅 like 數去講咧，咁就睇嚟始終就係原諒一百。或者覺得一百毛都道咗歉都算係咁啦，仲減咁多 Q， 係啊，做乜要窮追猛打喎？ 嘅人就比較多，即係佢嘅嗰啲大部分都係佢哋一百毛 fans 啦，咁樣講法啦。 原理上面我講咗啦，我係唔認為咁樣做係應該嘅，係唔可以消費人哋痛處嘅。但係又咁講啦，因為我睇得好撚慣啊，呢啲咁嘅嘢，即係因為 玩咗好太多年，我睇到厭撚咗啦。即係其實李維斯呢張圖點咁 樣玩法，自己都厭撚咗。 同埋呢啲圖係咁樣樣，係咁樣發生咁。頭先老闆佢而家走咗，臨走之前佢都走入嚟講咗兩件笑料啦，就關於呢啲咁嘅圖隔咗一大，即係隔咗一段時間之後，佢會變成點樣啦？ 或者冇人記得。 其實又、其實早幾日都有嘅。佢啊，老闆講啊，咁黃仁達講啊，佢就話早幾日大家可能會見到一個 post 係北極熊喺度拍一隻小狗咁樣啦，咁就好似同 video 係啦，有個短片啦，咁就喺度拍隻小狗啦，大家就覺得啊好温馨喎，北極熊喺度好可愛咁樣。咁但係原來事實咧，咁原來事實就唔係隻北極熊同隻狗好 friend 啦，咁就原來又有個唔同嘅講法，大家都無從考證嘅。原來咧嗰隻狗係綁喺嗰度去餵隻北極熊嘅。大家 佢係喺度摸緊食物， 即係依個例子係舉得好好嘅狀況係。你是不能够考证，虽然但其实两方面都觉得通嘛，你都是觉得通嘛，那个状况就是这样，即是这些所谓网上评论也好，或者啲网民观感也好，就很容易就变成这样的状 况。那另外一个都是老板临走之前讲低的呢，即是纯粹是讲给我们笑一下而已。那另外啦，之前有一单应该是日本就有一单一个 tweet 啦，一个 tweet 啦叫做，那就有隻猫猫咁嘅死咗。咁死咗，佢主人將佢葬喺一個地方度啦。那個地方就長咗一朵一朵彼岸 花，後院裝喺度， 係啊，喺後院嗰度啦。咁啊長咗一朵彼岸花出嚟啦。咁大家就好感性咁話，彼岸花嘅花語係代表 嗰啲思念 啊，去懷念一啲已經過去咗嘅嘢。跟住咧，然之後有一個植物學家就走出嚟講，咁就話呢個彼岸花嘅種子本身有毒嘅，咁啊應該係呢只貓就食咗嗰粒種子就死鳩咗，有機會係， 所以先生咗棵彼岸花出嚟。 即係我想講，大家好多時咧，關於呢啲咁嘅圖咧，睇唔到真相。我唔再係即係講緊一百毛，佢究竟係認真定唔認真？純粹係講緊呢啲圖，佢你，因為我哋一日由朝到晚，一年365日，唔知 share 幾多呢啲圖噶嘛？究竟呢啲圖嘅背後，我哋知道幾多故事，我哋係唔知噶嘛？分鐘我哋玩緊嗰只土撥鼠咧，喺度鳩叫嘅土撥鼠咧，唔知我鳩講，我純粹舉例嘅咋，可能嗰只土撥鼠係聲咗聲帶癌先咁，即係普通嘅土撥鼠唔係咁樣嘅聲噶嘛？可能普通嘅土撥鼠係 嘤嘤嘤嘅，普通嘅土撥鼠嗌係咁嘅， 可能係咁樣啦。咁但係我哋玩嘅唔係講緊我係講緊 V 咁個聲嗰個咧，即係唔理啦。點解？可能係我哋唔知道只土撥鼠背後嘅故事係點樣，可能佢係一隻生咗聲帶癌嘅土撥鼠，然之後佢把聲嘅咁樣，跟住我哋就攞佢嚟消費。咁 幫聽眾放心，實際上佢唔係聲帶癌，佢只不過俾人搞 人配咗音啫，佢係俾人配咗音啫， 可能較低咗幾個百度。 就係咁樣樣呢個狀況，我哋好可能會喺唔同嘅狀態底下抽咗啲唔同嘅水嘅，抽咗啲或者唔同嘅狀況底下，因為 會 send 假新聞啦 ，send 假新聞啦 ，content 翻你哋就成日都 share 噶啦。 我到而家都仲見到好多， 係 咪主持 share 啊？ 邊個？ 唔係主持，但係都係啲大家裏面圍內嘅人。 係，明白。 係咁，但係咧，嗰個問題係乜嘢咧？即係唔係呢個提醒大家啦。咁翻返一百毛嗰度，佢個講法就即係當然係做錯咗噶啦。即係無論佢係專登好，唔係專登好，但係有啲即係講翻我哋自己嘅圈內嘅人嘅睇法，就係道咗歉。道歉大撚曬啊！即係呢一個講法啦。其實係有一個幾悲哀嘅講，即係個現象係幾悲哀嘅，即係又真係大撚曬。你又真係吹佢唔撚漲， 即係好似上次梁天琦道歉咁樣，你又話咩我懦弱有剩？其實嗰個都唔係算係道歉，只不過佢走出嚟認衰仔話我懦弱啫嘛。即係明報嘅訪問，然之後有人咧喺大亨個 post 下面留言就係話：，其實梁天琦份人都算有承擔啊，佢都肯出嚟道歉咯。 即係 呢嘢全部都係 hashtag 佢死不悔改道歉。 你又拿佢有咩辦法呢？咁但係從呢件事成個事件上面，我有少少諗法嘅，即係我又覺得有個現象係值得借鑑一集 Black Mirror 嘅。雙劍唔該幫我出嗰個 trailer。 嗱，呢個就係Black Mirror 佢第二季其中一集故事叫做 Waddle Moment 㗎啦。咁好快好簡單咁講個故事背景係點啦，就有一個政治人物啦上咗一個電視節目上面，佢就以為自己上咗一個兒童節目啦，有個卡通人物做訪問啦同佢，點知原來唔係嘅，原來係煽鳩佢嘅呢隻藍色嘅小熊公仔啦，咁就原來係串鳩佢嘅，反應就好熱烈啦。 咁一個咁嘅 set up 係一個咁嘅 set up 啦。咁個節目嘅監製發現，原來好有 大受歡迎， 即係大受歡迎啦。咁就繼續炒落去啦。咁喺 不斷追 喺一個選舉上面啦，就不 斷咁樣用呢個藍色嘅公仔去追擊呢個政治人物啦，引發出嚟效果係乜嘢呢？原來大家都好支持呢、這個呢、這個咁嘅卡通人物去參與一啲政治嘅發表啦，甚至乎佢最後係參與咗呢次嘅選舉啦。呢個藍色嘅人物， 即係背後配音嗰個人係亦都好驚訝， 係 哇！啲人真係 你真係瘦喎，我係一個卡通公仔嚟嘅啫喎， 即係配合配音嗰條友啊，配合配音嗰條友都係肥為之驚訝，因為啲民眾 反應。但參選嘅係嗰隻藍色熊仔 嘅， 咁、然之後去到差唔多中段去到中尾段咁樣啦，咁就有一個叫做 agency 嘅機構派咗人嚟啦、就認為呢一個做法係好可取嘅啦，因為你普通人去講一啲説話，譬如由政客去講一啲關於政治話題，啲人好容易有一個直接直觀嘅體驗就係、你係政客嚟嘅，你講乜都係鳩嘅啦。唔睬你，唔聽你講任何嘢啦。 你嗰套口水好英國人嚟， 係啊，我英國生活過噶嘛，係咁樣樣噶嘛。咁喺呢個狀態底下啦，如果由一個咁嘅卡通公仔啦，一個唔係政治人物，冇一個既定印象嘅人去嘗試去講出一啲攻擊政敵嘅説話啦，啲人就會認為好瘦啦，好喜歡呢一個角色啦，佢真係代表咗我哋嘅聲音啦。如果由呢一個出發點去睇翻成個一百毛個事件啦，或者唔能夠完全咁樣陷入去嘅，但係咧我想講係。如果嗰個係，因為而家睇到個現象係，你去到最後啲人係都係選擇原諒一百毛啊嘛，大部分嘅人啦，除咗某啲好唔中意一百毛，或者有啲好唔好中意奇洛里維斯啦，呢兩類人會硬係放唔低之外咧，基本上大眾啦，你當佢哋漁民又好，你當佢黃絲帶又好，當佢蠢閪嘅乜嘢都好啦，佢哋最後都係選擇認為一百毛係道咗歉啦，咁就算啦，咁都抵賺啦， 好大件事， 都勇於承擔。啱啊，叫做咁样，即系但系如果引呢、這个即系根据呢个 Black Mirror 嘅古仔啦，想讲嘅就系普通人啊，普通人去做讲错啲嘢啊，做错啲嘢啊，大家系会选择，尤其是嗰、那个系一个譬如娱乐平台啦，你都讲笑啦，平时都系做错咗啲事嘅时候，佢选择去道歉咧，大家系容易去接受佢道歉噶。但系假设如果呢一个状况唔系发生喺一个即系娱乐平台啦，或者一个叫做冇乜既定立场嘅人物身上啦。咁你都知道我哋幾記仇㗎啦，唔同嘅政治人物講錯咗一句說話，我哋會講四年㗎啦，講五年㗎啦，即係會有個咁嘅狀況出現，即係講錯嘢啦，或者甚至乎同樣性質嘅發生喺唔同嘅人，如果嗰個人本身係黑人憎嘅話呢，基本上佢係一世㗎啦嘛，會係俾人記一世㗎啦嘛，譬如葉劉呢啲掃把頭，我哋記咗佢大半世啦，已經起碼我記咗大半世啦， 講都講咗十幾年啦， 但係如果咁樣嘅狀況底下呢，其實我哋睇到呢一年，尤其是呢一年是特别发生得频密的嘛，就是由因为这个 Facebook 上面它多了很多这类即类一百毛的娱乐平台啦，或者一些好像 Waddle 这样的这样形象的人啦，譬如它没有名的啦，或者它是用一些不是本名，你知道它是一个有實體嘅虛構角色啦，例如盤菜瑩子啊，例如司徒夾大啊，呢啲咁樣咧，佢係一個其實佢係一個 character 嚟嘅啫嘛，佢唔係一個人嚟噶嘛，但係由呢啲人去發表一啲意見嘅時候，大家係容易接受噶嘛，或者當佢講喺一啲唔係佢嘅領域上面嘅説話，佢去講錯咗一啲嘢，大家都係好容易放過佢或者忘記佢啊嘛。如果由現在呢個狀況去睇一百毛佢咁樣樣係大家都咁輕易去放過佢啦，或者大家都咁pay hand唔當係一件事咧，慢慢個趨勢係會趨向好似 Waddle Moment 佢個故事嘅結局咁樣嘅，因為大家太受呢種咧冇既定立場嘅人去講一啲唔係自己範疇嘅嘢。然之後大家又好接受啦，覺得佢係一個代表到自己嘅聲音啦。Waddle 嘅故事個結尾係 Waddle 統治咗世界㗎啦。Waddle 係統治咗呢一個地球㗎啦。無論係政治領域啊、商業嘅領域啊，各樣都係 Waddle 嘅世界嚟㗎啦。咁我又認為香港慢慢發展落去，將會面對一個狀況，就係香港嘅主流聲音將會係俾呢一類型啦，譬如一百毛呢一類型咁樣嘅經營手法嘅一啲媒體或者平台去壟斷咗一啲唔係佢哋應該壟斷嘅聲音啦。因為大家都習慣咗去聽嗰一類型嘅嘢啦嘛，一啲冇立場嘅人去講一啲唔係佢領域嘅嘢啊嘛，咁所以 或者你政治娛樂化嗰樣嘢， 即係 其實亦都係即係香港好耐嘅事啦。你即係咧，我哋最喜歡嘅 政治人物出嚟，除咗我哋自己圈內就梗係教主各樣啦。咁、但係你如果另外一方面就係講，梗係蔣麗雲、鍾樹根，即係你最喜歡佢，即係佢咩？覺得佢哋最搞笑。 鍾樹根個樣都 生最離最離譜啊嘛！覺得佢哋，而佢哋講嘅嘢其實係即嗱 ，Wardle 嗰個有少少，跟個故事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就好似阿慧文發聲啊，或者搶到啲議題，或者好 Q 串，但係因為佢好 Q 串而入去嗰、那個。卡通形象，即系嗰套戏本身，就令到啲人觉得啊，免除咗个障碍。即系如果一个真人咁样讲嘢，你觉得哇，呢条友唔掂，咁样讲嘢都得嘅。但系如果呢个 character 去讲咧，就得咗啦。即系喺个故事就想讲呢番嘢啦。但系你又谂翻，喂，蒋丽云啊，黄碧云都有份啦。蒋丽云啊，你话但系钟树根之流嘅，佢哋讲话或者黄国兴系咪先？喂，你呢啲咁嘅人講嗰啲係超荒謬，而係低 Q 能噶嘛？講緊係最係低 Q 能嗰樣，但係我哋係會落此不疲去做噶嘛。而你個狀況就係、你唔係咁又可以點呢？即係你叫做攞嚟笑一下啫嘛。即係依個就另一個狀況。即係如果係咪會再推到去嗰個位？即係有另一種狀況就係、即係如果推到去嗰個位就係、我知一百毛或者一啲某一啲形象化嘅人係唔係蔣麗雲嗰啲位啦，係變咗另外一個我叫做抗爭位啦，或者叫為民發聲位啦，我咁又得咗呢？係咪就係咁樣就係、叫做即係投咗佢哋個票或者叫支持佢哋？即係講如果講多句就係話你睇返立法會選舉，即係我邊即係葉普成講嘅政綱各樣係講就係唔 care 㗎嘛，冇人理，亦都會俾喺論壇上亦都俾政敵去攻擊你，話你啲咩撚嘢咩偽命題嗰人，即係香港政治環境就係咁啦嘛，即係其實係好符合，即係我 match 翻英軍講嗰樣嘢，即係你係好符合model 嗰個世界，你係有個 base 喺度，你有咗個 base 喺度， 所以我係好擔心噶啦。所以我而家我你見我今日心情係好撚 sad， 傳訊嘅路真係越嚟越難行咧。我覺得傳訊嚟越嚟係越難行啦，尤其是人係越嚟越蠢嘅狀態底下啦。 佢哋不嬲都係咁蠢嘅， 唔止啊，係蠢越嚟越蠢啊，係越嚟越蠢嘅。我會擔心，我會好擔心未來嘅即係傳訊嘅路難行到一個地步，唔知點樣行落去啦。但係冇辦法嘅，都係難做，都係要做嘅。 某一啲人放棄 做就唔使我做啦，咁樣冇辦法嘅。咁你嚟緊可以做嘅就都係繼續支持狗仔隊啦。咁、那個數就都仲係 keep 住嘅，但係工作就已經開展咗啦，做緊嘅啦已經。咁我哋做節目主持嘅都希望力求進步啦，盡量都做好每一集嘅節目去俾大家聽啦。呢一個係我哋嘅責任啦。咁所以冇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啦。 同埋我要多謝請我食早餐嘅聽眾啊！ 你有喎、 又有早餐食， 係 啊嗱，今日有啊， 咦係喎， 今日都未講。多謝 Joey 有早餐食啊，咁就 見啊， 都係我原來啊，講講先，尋日我都唔記得咗，因為我做完節目先留意到尋日嘅各位大頭我都收到即時貨金嘅，即時貨金對於我哋主持咧係一個極大嘅鼓勵啦，即時我哋可以即時知道大家對我哋嘅支持啦。咁我做到一集一節我自己有滿意嘅節目，又收到聽眾嘅即時貨金支持啦，其實係好開心，我開心到尋晚係瞓唔著咁滯嘅，即係所以貨金唔係未收過，但係呢一個感受係新嘅，咁我都興奮咗好耐啦，希望 即係最好就喺嗰個光環嗰度，即現場貨金系統個光環度寫到明係你啱啱個表現真係好勁啊！ 係令到我哋好鼓舞嘅，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月時報》啦。咁今集嘅節目到呢度，咁就晏啲嘅各位大台再見，拜拜， 拜拜。